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514页，514页倒数第五行，科判更十一，助他成佛。它里面有五愿，下面48愿、第44愿、普等三昧愿。请睇经文：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谛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，诸心总持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。呢段系经文，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又将众从至于成佛，就是我们读的这一段。至于成佛之前这段，表第44普等三昧愿，定中以下，表第45定中共佛愿，从第44以下诸愿，皆为彼国以外。彼国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以外的。前面43愿是讲国内的，极乐世界国内的。最后那5愿是讲极乐世界以外的。他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见闻无量寿经，所得的殊胜法益，在这里都为我们介绍出来了。我们看第44，为闻名得诸三昧，普等三昧，至于成佛之愿，弟者及也，意系持水火相抵，诸若水火不相入而相抵及，又弟者追也。据会所的意思，令闻名人即时得诸三昧，固然皆悉谛得。这个谛就是立刻马上就能得到，不是说以后要几多日，不是的，闻名时候就得到。这种功德不可思议， 宋译本里头讲，所有十方一切佛刹、诸菩萨众，闻我名号，应时证得寂静三摩地，其中应时证得就是这里的皆悉谛得一样的意思，闻名就得到了。在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，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十方诸佛世界里面的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能得普等三昧。后面仲讲，诸心总持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名号功德利益真正不可思议。点解会唔相信？呢、这个唔相信嘅原因，就是有深厚嘅业障。我哋喺六道轮回里头几长时间呢？自己要知道，无量劫啊，生生世世脱离唔到轮回。呢一生，如果我哋遇唔到呢个法门，就脱离唔到轮回。呢个法门嘅殊胜，就系帮助我哋喺呢一生永远脱离轮回。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嘅目的就达到啦。佛陀教育在这个世间目的在哪里？法为什么要设教？为什么一生要这么勤苦来教学？看佛陀一生开悟之后，仍然是树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居无定所，49年讲经教学，边度有缘就去边度。点解呀？一句话，为咗爱护众生，大慈大悲清净平等嘅大爱，一个目的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苦有究竟苦，乐有究竟乐，离究竟苦，永远不会再受苦，叫离究竟苦。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，究竟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换句话讲，帮助我们离究竟苦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得究竟乐。佛度众生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十方众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依正状况，我们讲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正报是人事环境，依报就是物质环境。这部经上讲得太清楚了，真正是得究竟乐，脱离轮回，拔究竟苦。诸佛接引我们，保送我们去极乐世界，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48愿加持我们。48愿是为哪个发的？为十法界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。这个法门容易去，但是好难相信。黄念奴 在靜修節要報恩談道講得非常非常清楚明白。那本書你從頭到尾能看上十次二十次，我相信你對黃念祖老居士冇可能冇感恩嘅心，佢太慈悲太难得啦，为我哋讲得咁清楚，讲得咁明白，我哋真听懂之后，对佛法对正宗丝毫怀疑都冇啦，修学先能上轨道。如果唔真搞清楚真搞明白，你仲有疑惑喺度，你呢一生同阿弥陀佛结个缘，你绝对唔会往生，你出唔到六道轮回，来生来世仲要搞六道。六道里面你用咩心态待人接物，如果是自私自利共高我慢，用这种心态待人，你就同人结了冤仇了。冤仇结下来，往后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苦日子多了，点过啊。所以希望同学真的要搞清楚搞明白，要断疑要生信，对佛有信心，这才是真正敬佛真诚恭敬。对佛没信心，看他不起，认为佛不及人，念老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世间很多外道，包括有啲气功，佢亦有啲小通能帮助你。你边度有痛，佢同你念下咒，同你摸下，你就好啦。你觉得咁佛菩萨就比唔上啦。你细心諗下，佢有冇本事帮你脱离六道轮回，有冇本事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冇啊。小神通把戏就呃到你啦。等你对信愿持名无比殊胜嘅大法生轻慢心，呢一生遇到成就唔到，咁先冤枉啊。如果真搞清楚真搞明白，万缘放下，记住海贤老和尚那句话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那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不要说你一生一百生一千生一万生无量生，你亦找不到出轮回的办法，为什么不相信？真可怜啊，业障为什么这么重？你如果问我，我业障重点消除，老实念佛就消除了。你看海贤老和尚，师父教他一句佛号，祝福他一直念下去，那年他二十岁，我相信他不超过二十五岁，三年五年时间得功夫成片，得功夫成片就有条件往生。你寿命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往生，佛的话真实恳切，绝对无妄语，我们为什么会不信？ 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很多牵肠挂肚的事，它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用错心了，捉住佛号就啱了，自己绝对成就，你亦能帮助人建立信心，等佢亦能成就，你嘅功德就大啦。宋译本里面讲嘅，所有十方一切佛刹、诸菩萨众，问我名号，应时证得寂静三摩地，立刻就证得。呢句系讲菩萨众，唔系我哋凡夫。我哋凡夫如果讲问阿弥陀佛嘅名号，深信法愿，求生净土，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必定嚟接引你到极乐世界。我哋系呢一号人物，经上讲嘅要记住，佢系菩萨，佢唔系凡夫，唔系阿罗汉，是菩萨。我们再向下看，清净者所住之三昧，无染无着，故曰清净三昧。问佛名号，清净心现前。因为弥陀仲有个名号，在我们经题上叫清净平等觉。问这个名号，我们的心清净了，平等了，觉而不迷，这一点要知道。下莲公老居士汇集这部经，将佛的名号摆在经题上，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，清净平等觉是因，修因正果。题里头因果具足，所住的三昧无染无着。咩叫染着？俗话讲，摆喺心度就染着啦。眼见色喜欢，心里头有喜欢就着咗喜欢，唔喜欢讨厌亦染着啦。绝对唔系话讨厌负面嘅系染着，正面嘅唔系，正面亦系染污。着系着相，染系唔清净，着是不平等。你看清净平等过不是没了吗？清净平等先开智慧，有染有着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我们再回头来讲，点先无染无着？见色闻声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对足，意对法，都能做到唔染着。我将话讲明白讲清楚啦。无论喜唔喜欢，唔好摆喺心度就冇染着。摆喺心度就系染着。心里头摆乜嘢？心里头只摆一尊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冇。呢种叫唔染唔着。阿弥陀佛之外，仲有一样嘢喺心度，你嘅心被染着，咁就系你嘅信心唔清净，你嘅愿心摇摇摆摆。唔可靠，咁嘅心态念佛唔会往生，道理喺呢度。 下面念老又举会疏嚟同我哋说明，如会疏曰：寂静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禅定，无波无着，系波系烦恼，好似绳索将你绑起来，你喐都唔喐得。寂静三摩地冇人障碍你，冇执着。呢两个字亦即系染着嘅意思，前面讲嘅染着，你冇被污染，你冇执着，就系寂静三摩地。有薄有染，寂静就冇啦。佢叫清净，解脱啦，锁住三昧，离一切系薄而自在，名曰解脱三昧。解脱系比喻，好似绳索捆绑你。世间人犯重罪，带嘅刑具、手镣、脚铐，呢啲都系系薄。锁住嘅三昧冇呢啲系薄，冇烦恼，冇染着，咁就自在啦。呢种系一般修定嘅，静中比修定方便，因为修定三摩地确确实实系心里头冇染污，唔受外面环境影响，好难做到。念佛人心里头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放下执着个阿弥陀佛，咁容易得多啦。佢有依靠，修定冇依靠，所以佢难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通通系修定。由戒定慧入门，所以叫难行道。这个法门叫易行道，为什么？你有个依靠，心里头第样放下阿弥陀佛装入去，等你时时觉得好踏实，所以它方便，那不会成佛，只能往生极乐世界。成佛呢，到往生极乐世界再修，换个好环境，那种环境太好了，那些烦恼习气去到那种环境不放下，自然放下。妙就妙在这里，为什么？那里一点都不用操心，衣食住行思衣，衣已经在身上，思食食的摆在面前，不要不要就没了，贪心起不到啊。亦即是说物质资源太丰富，用之不竭，取之不尽，是这样的环境，没一样不自在。住间屋喜欢点，它就现点的现象，喜欢在天上，它就升上天，喜欢在地下，它就落在地下，没一样不称心如意。前面我们读过，我们想供佛，我们有能力分身化身去供养，不想离开极乐世界，十方诸佛隻手伸到你面前等你供养，来接受你的供养。这个世界经常讲得很清楚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。所以十方世界诸佛 都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无例外的。点解啊？呢个系阿弥陀佛嘅本愿，佢发呢个大愿，十方诸佛有烦恼习气好重、好难度化嘅众生，通通送去极乐世界，佢负责教化，唔系十方诸佛做唔到。而是阿弥陀佛已经做得好圆满，十方诸佛睇到好满意，得你唔比我差，好我就将学生送俾你，都要搞清楚搞明白，真学佛万缘放下，同大众相处随缘，行顺众生，随起功德，功德是念佛。我们在这里随缘随起之中，心里头佛号不断，这种是功夫。真正得法起，法起充满，要发愿待一切众生受苦受难，一直到我哋喺呢个世间呢一世寿命到啦，正业成就，佛带我哋往生啦。下面同我哋解释解脱，又解脱者所住三昧离一切系薄而自在，名曰解脱三昧。解脱亦是从比喻讲，我们念解当动词用，将它解开，脱是脱离，所住的三昧离一切系薄，系薄绳索绑住你不自在，必须将那些绳索系薄解开，摆脱你就自在了。如会所曰，只观无碍，故名解脱。只观亦是禅定，就是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。观是看破，只是放下。我初学佛的时候向老人家请教，佛门有没有方法能令我们快速提升境界，他老人家就跟我说，看得破放得下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就是这两样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两样都不容易，到底先从哪个落手？众生根性不同，执着重的人先从止落手，分别重的人从观落手，各人根性不同。观是观照，这种观是达到究竟圆满了。一般人观想、观像、想像，到观照才会有用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物质和精神现象都看明白了。五蕴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都属于心理现象，精神现象全睇透了。睇透了是乜嘢？空。换句话讲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存在。好似有， 就好似发梦咁，梦中好似真有，醒咗之后痕迹都揾唔到。呢、这个世间就系咁嘅，事实真相摆喺面前。你谂下琴日，琴日喺边度？琴日发生过好多事情喺边度？今日睇琴日唔系就系一场梦咩？你仲会唔醒过嚟咩？原来系假嘅。听日睇今日唔系就即系今日睇琴日咩？冇一法系真嘅。所以波耶经常同我哋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有为系有生有灭，边一法冇生灭？刹那生灭，生灭嘅频率太高啦。我哋凡夫根本唔知道真相，以为呢啲现象都系真嘅，样样都系真嘅。边个知道样样都系假嘅？冇一样系真嘅。点解呀？都不可得。宇宙嘅现象不可得，人生嘅现象亦不可得。你以为有所得，全系喺梦中。梦中我哋醒过嚟之后，觉得梦中不可得，其实喺梦中亦不可得。呢、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而家科学家逐渐逐渐同佛经上讲嘅相结合，对佛法越嚟越佩服。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嘅时候，老师将佛学系最高嘅哲学教我嘅。而家我哋呢六十年过嚟，佛教系最高嘅科学，所以我哋总结释迦牟尼佛49年讲嘅系乜嘢？用现代人嘅讲法，佢确实系搞教育，佢对一般人、普通人嚟讲，普世教育，人人都应该学嘅。小乘、阿含、方等里面好多讲伦理教育，讲道德教育，讲因果教育，呢三种普世教育，宗门有所谓向上一着，佛教有向上一着。向上一着是究竟的哲学，究竟的科学，将科学哲学讲到究竟圆满，这种就是佛教了。学无止境，世间人都相信，在佛法来讲，学有止境，不是无止境。边度系止境？明心见性系止境，达到明心见性，佢就圆满啦。佛讲嘅好似一个圆，你只要碰到边就圆满，就达到84000法门，门门可以达到，无量法门亦系门门都可以达到。有冇方法？有方法，就是真诚恭敬。冇真诚恭敬，你入唔到门。点解呀？因为自性是真诚嘅，是恭敬嘅，圣德。你要见性，你必须心要同性相应，德行里面 第一德真诚恭敬，你只要具足这两个条件，你就能得到。你看古人，老师揀学生，他揀什么？不是揀那些聪明的、好伶俐的、咁好可爱，佢唔揀呢啲，咁唔重要。重要嘅系乜嘢？老实听话真干，咁就系真诚恭敬。老实人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表现喺外面你能见得到嘅。咁嘅人听话真干，佢能开悟。传法俾佢好容易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嗰种学生就老实做啦。海贤老和尚嘅师父全戒法师，传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祝福佢一直念落去，佢就老老实实念咗92年，唔拐弯，冇改变，大成就啦！佢确确实实念到功夫成片，再向上提升，事一心不乱，再向上提升，理一心不乱。佢系渐，佢唔系顿。六祖慧能大师系顿，我哋相信贤公老和尚得功夫成片，应该喺25岁。20岁之后5年，我哋相信唔会超过5年，佢得到啦。从25岁再向上提升，得是一心不乱，即系阿罗汉嘅境界，应该喺30几岁。得你一心不乱，我相信40岁左右，你一心不乱。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好似佢老人家讲的，我乜嘢都知道，就是唔讲得，讲亲会惹麻烦。师父祝福佢嘅，明白咗就是大彻大悟，唔好乱讲，唔讲得。佢守住老师嘅教诲。虽然开悟了不讲，有神通不现神通，偶然必要的时候露翻多少，解脱三昧，止观无碍，放下不妨碍看破，看破不妨碍放下，解脱了。又若念佛三昧，能除一切烦恼，用念佛的方法得到的三昧，都叫念佛三昧。标准的，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做的榜样，功夫成片，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都是念佛三昧。理一心是念佛三昧的圆满，能除一切烦恼，老和尚一生冇烦恼，我哋见到嘅，能解脱生死，老和尚生死自在，多次见佛，阿弥陀佛祝福佢喺呢个世间多住几年，为世间人做个好榜样，学佛嘅好榜样。求生净土的好榜样，他通通做到了。故须明清净解脱三昧，普等者，普者普遍，等者平等，悲华经为智，遍智三昧，遍就是普，智就是平等，分陀利经为智，普智三昧， 宋亦为之普遍菩萨三摩地，唐亦为之平等三摩地门。你睇呢段经文都唔离清净平等觉，就是经题上嗰句清净平等觉。我哋点学？学法要得受用，就有法起，咁就系功德，身心自在。一句佛号，绵绵不断，法起充满，咁你就要学识我对佛真诚恭敬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万物，同对佛咁真诚恭敬。你将真诚恭敬做到，是你嘅日常生活。无论你喺咩环境里面，你冇烦恼，你好快乐，你好自在。同一切人接触，人哋会觉得你充满智慧，你唔生烦恼。海贤老和尚一生未发过脾气，咁系我哋要学嘅。五戒十善是在生活中，是在工作里头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身口意三业清净不染，这个就是平等三摩地。下面会所讲，若依诸事，但是菩萨所得三昧名也。景兴云：普者即普遍义，等者即齐等义，等亦即系平等。所见普讲，佛佛皆见，故所住定名为普等。十方三世一切诸法，你通通见到，你点见到嘅？念阿弥陀佛。见到的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是真实大种持法门，念这句名号，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名号都在里面。佛号是果号，菩萨是因号，果相圆满，因相必会不圆满的。咁就係同我哋讲呢句阿弥陀佛，唔单止诸佛都喺里面，每尊菩萨亦喺里面，一个都冇留到。呢、这个叫总持法门。你唔念弥陀，念边个？念其他嘅真叫挂一漏万。念阿弥陀佛，全念到啦。一个都唔漏，呢、这个意思讲得好。所见普讲，佛佛皆见，故所住定名为普等。三摩地就是定，这个定的名字叫普等三昧。原一云，由此三昧力普见诸佛世界，故言为普。平等现见，无所不见，故言为等。呢几句都是同我哋讲，极乐世界依正庄严，功德不可思议。我哋要选择，应该选择这个地方，选定之后一心向往，无意念，那就绝对得胜。下面跟着讲，若若 选择本愿正义，则是念佛三昧得号也。普等是念佛三昧，普为普遍凡圣通入之意，凡夫圣人平等通入，等为平等，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意。菩萨念佛三昧经曰：譬如众生若依虽微金色之变，其身即与彼山同色，所以言者山势力故。譬如诸水色入大海，同其一味，所以言者以海力故。呢度系同我哋说明前面一个比喻，菩萨念佛三昧经道嘅比喻，众生系凡夫，佢如果企喺须弥山旁边，须弥山是金色的，看它的身跟山的颜色好像一样。为什么？山色照住它。又有个比喻，比喻水，落地上的水江河通通流入大海，流入大海之后同其一味，全变成咸味。点解？海嘅力量下面感先合法，若人得念佛三昧亦复如是，是普遍义也。我哋念佛得念佛三昧，功夫成片，就是念佛三昧啱啱得到。咩叫功夫成片？一切时一切处，你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呢句阿弥陀佛之外冇杂念，咁就叫功夫成片。我前面同各位报告过，一般人有呢种功夫就会见阿弥陀佛。点解呀？呢种功夫系感，阿弥陀佛系应。我哋有感，阿弥陀佛就有应。最普遍嘅，你喺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嗰个梦呢似梦非梦，好似好逼真，但系佢系个梦。阿弥陀佛现身俾你睇，会透信息俾你，同你讲你仲有几长寿命，等你寿命到嘅时候，佛嚟接引你往生，你个心踏实啦。定啊，点解啊？极乐世界已经住咗贼啦，有你个名，你嘅信心愿心非常坚定，唔会再有丝毫动摇。何况功夫更深嘅，咁就唔使讲啦。海贤老和尚见阿弥陀佛，想见就见。点解呀？人哋得你一心啦，想见就见，极乐世界想见亦就见，佢见好多次，佢求往生，阿弥陀佛劝佢：你修得真好，真唔错，你可以为念佛人做好榜样，劝佢喺世间多住几年，到时候佛会接佢往生。到几时 到他见到一本书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见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。他几时会见到这本书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是念佛人，从来不看书的，亦不听经的，就是念佛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虽然不看书不听经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难不到他。西法佛法全都通，这种就是明心见性，他没有障碍了。所以有这样的一日，有几位居士上山去探他老人家，就带埋这本书。老和尚一见到那几个人带着本书，袋里头有本书，就问他是什么书。有人跟他说，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。他听到之后非常高兴，好似日日喺度盼望嘅宝物，宝物真嘅嚟啦！着袍搭衣，恭恭敬敬，手上揸住部书，叫人同佢影相。呢种举动喺老和尚系非常唔平凡。老和尚一生冇主动叫人同佢影过一张相，嗰日突然要求人同佢影相，生平第一次啊！嗰张相影完之后，第三日老和尚就往生啦，自在往生。《永思集》嗰本书里面写得好清楚。希望各位多睇，多睇你会增长信心。黄念祖老居士晚年最后嗰本书《静修哲要报恩谈》，我亦希望大家多睇，多睇嗰本书，你对佛教所有嘅疑惑会通通断除。《永思集》生信，报恩谈断疑，断疑生信，我们的功夫先得力，往生极乐世界先有把握，应付现前这个时代的灾变。你有能力，你有智慧，你能平平安安度过，加上我哋呢部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呢三宝，我哋净宗学会嘅三宝，真嘅够啦！所有问题唔使去问人，人哋唔知，信愿唔切，往生冇把握，要深信切愿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第十八愿讲得好啊！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绝对唔系假话。潮州谢总嘅父亲上个月往生，人系好人善人，冇学佛，个仔学佛。个仔学佛，将学佛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，他就在临终断气两个钟头之前，就这么短的时间，谢总就劝他爸爸，跟他爸爸说，极乐世界真有，你能不能相信？平时他都摇头，那个时候他岌头，谢总好高兴， 同佢讲真有阿弥陀佛，佢岌头。佢话我念佛，你跟住我一齐念，念咗两个钟头，真往生啦，睡上稀有。往生之后，面目如生，全身柔软，比在生嘅时候仲柔软。当时大概有成千人见到，冇话唔感动嘅。佢嚟做榜样俾大家睇，临终最后两个钟头仲嚟得切，俾我哋增长好大嘅信心。下面讲，若人得念佛三昧，亦复如是。得念佛三昧，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得佛加持，同时你必定得到护法龙天的加持。这种是普遍义，文殊波野经道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异。文殊波野经，文殊是七尊佛的老师，他的学生之中有七个成佛了，他还会讲错咩？他讲的我们要相信。念一佛功德，这个一佛就是指阿弥陀佛，无量无边。同念无量无边诸佛的功德不异，真的是千经万论都劝我们念佛。我哋好可怜，就系唔老实，唔听话，唔肯真干。赞阿弥陀佛偈道讲，我以一心赞一佛，一心系真心，呢一佛就系阿弥陀佛，咁就系佢嘅修行。一心赞一佛就系念一佛。念阿弥陀佛就是赞阿弥陀佛。愿遍十方无碍人，这种是平等义。这一声佛号遍满十方世界，跟住你愿力大小，跟住你愿力浅深，果德唔同。会所讲，以清净三昧解脱三昧，普等三昧为念佛三昧。下面讲，盖念佛三昧为宝王三昧，具是一切三昧功德，自当同具种种三昧之名也。三昧即三摩地，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。正说明佢唔偏唔邪，受是享受。这个名词详细解释在前面第二品。你哋话讲得咁多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无非系帮助我哋要真信，要真发愿。一定要知道佛经上讲嘅系真嘅，世间所有一切法系假嘅，人间系假嘅，天上亦系假嘅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十法界亦是假的，娑婆世界是这样，他方诸佛刹土亦是这样，没有例外的。这意味什么？意味着彻底放下，这就对了。我们这一生的问题真正解决。 我哋自己真解决啦，先能帮助人。帮助人嘅方法就系身行言教，自己要真做啊！好似海贤老和尚，一生真做。我哋有时仲会偷懒懒散，比唔上老和尚。咁就系佢能证得究竟圆满。我哋点解会未能证得？想要同佢咁，要奋发勇猛精进。如果唔彻底放下，冇放下嘅，佢会产生障碍作用。亦即系话，海贤老和尚彻底放下，佢冇牵挂，佢冇忧虑，佢一无所有，只有几件换洗嘅衣服。佢一生冇离开农耕，农具唔少，喺边度耕田，农具就摆喺嗰间寺庙度，佢唔带走。所以凡系佢住过嘅寺庙，都有唔少佢用过嘅农具。佢系为我哋做榜样嘅。佢点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完全用自己嘅劳作耕田，地系冇主嘅，叫开荒。佢将佢开辟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尽佢嘅能力，种得多，总计百几亩。寺庙住种唔多，受用有限，佢冇将佢攞去变卖赚钱，冇。修成之后去供养贫穷嘅人家，养活嘅人亦成千上万。92年中，布施、财布施、内财布施、外财布施。内财是劳力勤奋工作，外财是修成农作物的修成，布施供养贫穷冇得食冇得着的人，他照顾。有人供养钱给他，他收起来存去印经，做光碟，做这些同信徒结缘，宏化利生，不遗余力，纵意放生。佢里面有啲镜头，你哋都睇到啦。我哋无论喺边个行业，尽心尽力尽份，将我哋嘅行业做好。喺呢个社会里头，同大家一齐合作，咁就能造成太平盛世啦，令呢个社会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中国人古时候有句非常不好听的话，不务正业。这句话意思好深，人人都能务正业。正业是士农工商这四大类，这些都是正业。正业要道德，要伦理道德做基础。中国古时候世家大家庭传十几代，由细就要将细路仔教好，细路教好咗，非法嘅事佢唔会做，佢唔会去争名夺利，佢唔会去害人，无论做任何行业，大公无私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。中国的教育是圣贤君子的教育，未读过书，他亦受过教育。中国人 将教育下一代摆在第一位，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出现，这个社会国家哪能不好？所以社会安定，人民和睦相处，这种是真正幸福的。所以尽本分太重要了。那出家人本分是什么？你去看下释迦牟尼佛就完全明白了。出家人，人家叫你法师啊。在名副其实，他自称弟子，你教他什么？出家人的本分是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做出榜样，一生教学，没一日中断。学生来自四面八方，他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你肯跟他学，他就肯教你。这些我们在经典上都看到的。不单止出家一定要教学，在家亦不例外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维摩居士做代表，居士讲经教学，出家人去听，对维摩居士要行弟子礼。为什么？佛法是师道，师道我们一般讲老师第一大，不是出家第一大，老师第一大。维摩居士讲经，佛时时派弟子，舍利弗、目犍连、大迦叶那些大弟子去维摩居士道听经，他们见到老居士都要顶礼三拜，又绕三匝。礼节和见释迦牟尼佛没有差别的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出家人来表演做榜样，尊师重道啊。他虽然是居士，他在讲台上，在讲台上代佛讲经教学，对他要行师生之礼，不可以疏忽。这些礼现在都淡薄了。学经教的人不讲得他不懂这些规矩，虽然懂这些规矩，自己不肯做，居士讲经最好不听。其实你如果懂这些道理，居士讲经你去听，你亦能咁恭敬，做影响众啊。那个居士讲得不错，讲得真好，正知正见。现在讲经的人少，我们如果遇到，我们去听经，我们去向那个居士顶礼，使其他居士对那个老师信心增长，这种是好事啊。不好批评，就算讲错了亦不可以批评，批评建议必须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可以讲，他亦能接受，帮助他改正，这种是爱护他。那就要看人有没有雅量，有些人没有这种度量，你一批评他就不高兴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有恭维，不要说了。 绝对唔好毁谤。点解呀？讲经嘅人太少啦。讲得唔好，只要佢肯讲，佢能唔间断日日讲，佢会有进步。我哋要知道，我哋系喺呢条路行过嚟嘅，好清楚。经文后面嗰五段都系他方世界菩萨文明，并冇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文明就能得佛力加持，何况真信法愿，阿弥陀佛确实仲会派护法神嚟保佑你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想必无差错。佛对众生嘅爱护超过父母，真爱护，清净平等心爱护。只要我哋真发心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就能得佛菩萨嘅加持。每日能读诵经典，比咩都好。经典读一次，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次，个半钟头够啦。下面我哋重复读一次，呢句好重要。念佛三昧，为宝王三昧，具是一切三昧功德。呢一切系无量无边。大乘经常讲八万四千，自当同具种种三昧之名。咁就系常讲嘅佛号不可思议。三昧就系三摩地，翻成正定正受，总持即陀罗尼，梵语称陀罗尼，翻成中文意思叫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喺成个佛法嚟讲，真正总持就系一句佛号，因为一句佛号包含一切法，包含一切诸佛菩萨嘅名号，佢真嘅系陀罗尼。心妙之总持，故曰心总持。呢、这个总持唔系钱，心。十方菩萨因闻名故，得诸三昧，与心总持，安住定中，得成正觉。咁就讲得好明白啦。十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嘅名号，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虽然冇发心专修呢个法门，求往生净土，佢修学自己嘅法门修咗好耐，已经成咗习惯，使唔使改？唔使。一心归命阿弥陀佛，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所得嘅功德利益就是最后嗰五愿讲嘅，令我哋体会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等我哋明白之后，真正明白啦，你喜欢呢个名号，你爱好这个名号，你会将这个名号当作宝。一句佛号跟着一句佛号，念念不间断。海贤老和尚是念念不间断。还有来佛寺那几位大德，海庆老和尚 员工的母亲，她是在家居士，老年仔女都不在这里了。海贤老和尚将她请到寺庙里头供养照顾，她在寺庙住了27年，86岁往生，往生亦是潇洒自在，真不简单，预知时至。同他们同时，南洋还有一个老德和尚，亦是个修苦行的，他亦不是凡人。你看他的行持，是一个为我们示现表法修忍辱波罗蜜，我们的忍辱功夫要跟他比一比。他往生2年之后，当地有人在武汉见到他，真的是他，叫他老德他回头看下，老乡碰到了，问他怎么来的，来做什么，他说化缘，一不一起回去啊？他说你们行先，我过几日先回去。那些人回到乡下，讲起这件事，老和尚走了2年了，坟墓上草好深了，怎会是他呢？真是他，不是一个人看错，有好几个人遇到的，哪会看错的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对名号要认识透彻，要认识清楚，名号太不可思议了。名号是宇宙间第一真实法，它真有用，令我们永远脱离生死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正德，究竟大圆满。我们遇到，如果轻易疏忽了，那真可惜，要好好捉住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